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66集。蝉鸣大噪中，高考来临。学校附近街道严管，一如那年，云建威端着鸡蛋粉丝，蹲在窗边，紧张兮兮等他哥考试时所见的场景。只不过这一次，终于轮到他进考场了。云建威果真没让齐峰来，他不要齐峰来陪，齐峰就听话的没来，只在早上给他发了条消息，简单的一句话： 高考只是一个小站。我弟未来的路还很长。 他哥有时候说话会有一种老教师似的正经，叫云建威忍俊不禁。无论何时，齐峰都比旁人更淡定。这种淡定经年累月被云建威耳濡目染，让云建威多少学着沉稳了一些。充满燥热的书卷墨香的夏天，空调、黑板、悬挂的电子时钟，哗啦翻开的试卷，黑色小字随卷面飞舞。云建威低头做题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在爬一座大山。他暂时放下所有杂念，专心爬山。考前综合症在看到卷子拿起笔的那一刻及时痊愈。坐在课桌前解题是他重复了千百遍的动作，连思考的顺序都严格刻入脑海，就像一段程序启动后无关代码都被排除在外，只有被写进运行步骤的代码才会生效跳动。考数学的时候，云建威做到倒数第二道大题，发现这道题是齐峰出的模拟卷里的一道同类型题。他发现这一点的时候还挺淡定，心里想的也是果然如此，他就知道他哥会猜到题。三天的考试一晃过去，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时，云建威的手心都是汗。随着监考老师一声各位考生可以离场，所有人起身收拾东西往外走。云建威抱起包跑出教室，学校门口有不少人在等他们。云建威看到齐峰，齐峰也一眼看到他，笑着朝他招招手。云建威跑过去和家里人打过招呼，穿过人群去找他哥。齐峰等在原地，把他最喜欢的波霸奶茶放进他手里。 感觉如何？ 还不错吧， 尽力就好。 考完试后，云建威感觉很轻松，他想他真的已经做到所有自己可以做的，去努力追逐他心中的这个人。三年前他暗暗发誓要竭尽全力追着他哥跑，三年后回望这个誓言，他没想到自己会被这样一个信念驱使着走了这么久，走得这么远。 我真的尽力了。 云建威有点累，又期待地这么想着，他只等命运的安排。七月，省高考分数线公布，云建威的分数超过一档线30多分，他的爷爷奶奶与 S 大视传学院的教授通过几次电话，又特地见了一面。几位教授的意思是，照云建威的校招和统考分数以及作品集、面试的表现，进入 S 大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八月，云建威收到 S 大的录取通知书，和当年他哥手里的那张一模一样。彼时齐峰正与教授带领的科研小组在西南部的某个森林里做课题，他是最后一个知道云建威的远大志向的人。在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挺吃惊，在电话里时断时续的信号里，齐峰对云建威说： 我们微微是最棒的，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去学校。 那几天云建威都处于一个灵魂出窍的飘飘然状态，家里人全都比他激动，云红洲都要感动哭了，和他大哥云红桥坐一块吃饭喝酒，讲述他家微微从小有多么爱玩不爱学习，谁能想到这小屁孩竟然会考进 S 大。后来又讲自家儿子的成长史，絮絮叨叨念了三个多小时，最后被听到耳朵起茧的云红桥灌趴下。收到录取通知书后，云家计划一起出游， 一家人去祖国的北方玩了一大圈，转了半个多月回家。紧接着云建威又被胡文泽拖去俄罗斯玩了一个多星期，回家后还没歇一周，就拎着行李和戴子英他们飞去日本去找柳哲俊。云建威玩得头都昏了，带回来的特产和礼物堆满客厅，拍的照片和视频多到要挤爆电脑。等闲下来再拿出手机看他哥给他发的消息，说是马上就可以回来了。云建威的18岁生日那天，云洪洲定下小白楼的一楼宴会厅，场地挂满蓝色和粉白的气球，采取自助餐形式提供饮食，甜品饮料到西餐海鲜一应俱全。中间一张圆桌摆着三层高的白色生日蛋糕，台上还能唱歌跳舞表演乐器。云建威邀请了所有朋友，源源不断的礼物盒全部码在墙边，堆成一人多高的小山。沈纪念也特地跑过来送了礼物，和云建威说了好一会儿话。他也选择了绅士的一所大学，且与 S 大位于一座大学城里，两所学校相隔不过两条街的距离。两人约好到时等开学一起去绅士。至于云建威的生日宴会，沈纪念本想尝试着参加，然而一来看见宴会上全是不认识的人打成一片，差点社恐症发作，只好和云建威告饶离开，送完礼物就跑了。一群年轻小孩疯玩一下午，宴会成了演唱会和蹦迪厅。到晚上还没玩尽兴，赵豪提议说是去酒吧玩。云建威长这么大都没去过酒吧，兴冲冲马不停蹄转移到酒吧。云建威玩到兴头上，豪气宣称今天请客，一坐下就叫服务生开了8000的洋酒，掀起一阵欢呼。晚上8点，齐峰翻遍城里的酒吧，终于在一家嗨吧里找到在舞池蹦跶的云建威。他头都大了，把他弟从群魔乱舞的人群中捞出来，把人扶着站好。 怎么跑这种地方来了？ 云建威脸颊红扑，看见他哥两眼放光。 哥哥， 他捧住齐峰的脸，撅着嘴就亲，带着酒香的吻吧唧落在齐峰的脸上。齐峰没做声，牵着云建威要带他离开舞池。云建威玩得不愿意走，被齐峰捉回来，一把扛起抱出了酒吧。胡文泽和戴子英也跟着跑出来，试图给云建威挽留形象。 他真没喝多少，两杯红酒就醉成这样了。 我先带他回去。 云建威抱着齐峰的脖子。 哥哥怎么来接我了？你真好，让我要亲亲你。 胡文泽汗都下来了，解释道， 他怎么一醉就喜欢到处亲人呢？什么毛病？ 戴子英也喝多了，哈哈笑着。 我看他这不就是就逮着他哥亲吗？ 齐峰把云建威乱动的脑袋按住，折腾一番后与两人告别，带着云建威走了。齐峰把云建威带回家，车停在小区楼下，云建威软绵绵趴在齐峰身上，被齐峰背起来往家里走。